远方有个他，怎奈他的山方有个他。 让我们红尘作伴，活得潇潇洒洒，策马奔腾，共享人世繁华，对酒当歌唱，尽兴用喜悦，轰轰烈烈把握青春年华。 让我们红尘作伴， 经典九六九， 就是爱经典， 经典，经典九六九，就是爱经典。

去的候鸟，曾想过一生对你好，我真的要走了，温暖我一夜的怀抱，百年的风雨我陪你直到老，为了现实中拥有一个梦，把爱藏在许深的口袋，为了在梦中有一个我身不由己的回头，干了的泪会不停的手，还有多长的路要走，情不自禁中我真的要走了，再见我的爱， 我真的要走了。

庸庸蚂蚁。凝望着我，你态度带着怀疑，担心爱总有分支。凝望着你，我说愿意任何事，完完全全情奉我痴。你有情， 你不要以为它不是真理，而我是怎么的不明白，今生的戏不要等待，什么时候是怎么的不明白，今生的起步要等待，什么时候 它搭载最新的服务系统，采用彰显怀旧的复古元素，